It's 2 p.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发现连接世界的入口。Interesting story today. 发现英语学习的秘密。 Hello, everyone, 大家好。 十年英语教学，专业中外团队，听说读写练，全方位课程设计，经典口语，地道发音，最简语法，听力阅读，英语 PK 台，有趣的免费英语课，带你精雕细刻学英语。 第三个连读技巧叫 omission。 为每一个学英语的你打造的专属课堂。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周一到周日5-10点，微信公众号英语 PK 台，每日课堂文本推送，全国听友直播互动，海量学习干货免费下载。 Welcome and enjoy the show。 攻克语言，连接世界。 学英语靠自己，这里有良师，这里有益友，与懒惰分道扬镳，与学习相濡以沫。 Practice makes perfect。Let's go。 英语 PK 台，一起学起来。朋友们下午好，欢迎收听北京外语广播 FM 92.3正在播出的轻松学英语英语 PK 台，我是主持人晶晶，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 K 歌带你飞，欢迎出我们的嘉宾 David 老师。 Hello, I'm David。 好，英语 PK 台一起唱起来。 好久没有和大家一起唱歌了，还是八月份了哈。这九月份呢，这个九月十月啊，我们都要继续唱歌，这个节假日也到了，给大家带来一些比较轻松的歌曲。 没错， 我们在节假日当中呢可以唱一唱，舒缓一下心情，放松一下生活。 而且在这秋意浓浓的时刻，这首歌也有一种秋天般的感觉， 非常好听。今天带来这首歌曲非常的经典啊，它是具有浓浓的拉丁美洲的这个印第安文化的啊，这那种非常悠远辽阔的感觉，很好听。 对，适合踏秋啊。 在节目的一开始呢，等大家伙儿都来了啊，我们首先还是要有请我们的同学们登上我们的展示台。上一次我们这首 K 歌的歌曲 Way Back Into Love， 不知道大家下来练习的怎么样。 嗯， 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欣赏欣赏。 好， 让大家秀出自己的风采。 Showtime。 不少新同学，第一位是 Deja Vu。 I've been living with the shadow over high. I've been sleeping with the cloud above my body.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them again someday. I've been sighting the Satan.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 好了，谢谢这位同学哈，初次啊叫初试提音。 嗯，不错，能驾驭，然后感觉这个自己的这个表达当中呢也能够把歌词熟练的唱下来，从头到尾。我觉得音准还是可以的，音准是可以的， 不错的哈。 对， 但是如果要是唱得更准一点就更好了。 对 啊，再加入一些自己的感情 情感 啊，从现在的能够是从头到尾顺下来没问题。 没错。 好，接下来我们有请啊一位男生天平。 I've been living with the shadow overhead. I've been sleeping with the cloud above my bed. I've been lonely for so longTrapped in the past, I just can't seem to move on. I've been hiding all my hopes and dreams away, just in case I ever need them again someday. I've been setting aside time to clear a little space in the corners of my mind.All I wanna do is find a way back into love. I can make it through without a way back into love. Oh, oh. 唱得真是好。 不错呀。 不想停下来听他唱歌。 嗯，英语歌曲都很好。 英语也好，歌曲也好，嗓音也好。不管他是在哪里唱的，没准是在自己车里唱的。 You can picture the situation， 你能想象那个场景，他

嗯，哎，是这个调调，旋律很分明。那第三句是 If I only could, I surely would. Only could, I surely would. 都是押韵的。 是的。 是吧？ 嗯。 好，这就是第二段哈。然后呢，旋律就做了一些变化了。 对，有变化。 接下来就是 Away, I'd rather sail away.Away 就是离开， 嗯， 或者是远方的意思， 对， 去向远方， 对， 我宁愿呀、要扬帆远航。哎，这个 sail away, sail 我们都知道，是不是它应该也是压到前面的韵头上的哈 ？Snail, 对 ，nail 和 sail, 对， 是吧 ？Sail 就是航海，扬帆远航了。扬帆远航当然也是大家心目当中的一个极具有自由意味的意境， 没错， 想在大海上扬帆远航，那是多么的自由自在啊。 嗯，可想人们多么的崇尚自由，尤其在当时的劳工在被管制被压制这么多年的情况下，我们知道秘鲁一直到现在为止啊，其实它都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厄尔尼诺现象几乎每三年让他经历一次灾难，所以他的泥石流洪水啊，这种各种自然灾害也很多，到今天为止都是如此。嗯、 只有就是没有享受过自由的人，他才知道这个自由的滋味， 是啊， 是多么的难得。 嗯， 所以在那种年代，他想到唱到这种歌曲，要不是说我要拿着刀枪起来起义呀、啊 嗯， 他就是内心当中有一种对未来的那种自由的不再压迫生活的一种向往。 相信当时也是挺压抑的啊，嗯、老百姓的时候。 但是他又做不了什么，他要通过这种歌曲来表达这种向往。 所以我们也有那国歌嘛，起来是不是啊？一样的道理啊。 哎，对，就是你在一定的处境下啊，你会产生内心的一些情感。 对， 他说呢，我要扬帆远航，就像什么呢？就像一只来去匆匆的天鹅 ，like a swan that's here and gone。天鹅，鸟类，在这里停留，又在那个地方停留 ，here and gone， 来来往往，来去匆匆。 哎，因为它有翅膀，所以它可以飞，它相对自由。鸟类也是我们意象当中的。文学意象当中或者艺术意象当中的一种自由的象征， 没错。 前面它也是要做麻雀，是吧？也是鸟类。 嗯， 这里的天鹅也是鸟类。 嗯， 好，那么这里的歌曲旋律是什么呢？我们来听听看。啊，它就高扬上去了。 对呀、但他这块唱得很轻哈、唱得很轻，所以他并没有像前面的落那么狠，所以这时候也是他们两人合唱一起形成了一个这个音乐向上升华，因为 away 要唱出一种远离的感觉，就必须让他词儿飘起来，音飘起来，意境起来，所以呢 away I'd rather sail away like a swan that's here and gone， 他们把这种悠远的感觉拉动了起来。 嗯啊，当这个 away 唱的时候，对我们的气息要求也比较高。 没错， 他唱是那种 away， 对，不是 感觉你就走远了。 对，所以我们说他一定要把距离感唱出来啊！就像我们面对300人，你要让最后一排的人都能听见你的声音，要那种感觉。 你唱这个歌词的时候，你眼中或者是脑海当中是应该有扬帆远航的景象的。应该有匆匆来去的天鹅在驾翅飞翔的、 没错，你的眼睛是看着远方的，眉毛是挑起来的、声音是高昂的，来一遍吧。 Away I'd rather sail away like a swan that's here and gone， 尤其是那个 sail away like a swan that's here and goneThat's here and gone. Here and gone. 原来来去匆匆还可以说成 here and gone. 哎，也是一个非常简单但是又很有意境的说法。 这就比 people come and go 强多了，听起来对吧？ 哎，真的比 come and go 要上档次一些，叫 here and gone. Here and gone. Here and gone. 就两句哈，就是远方，我想要扬帆远航。 大家一起可以跟着清唱一下啊， away, I'd rather sail away, like a swan that's here and gone. 这种感觉。 嗯，好，所以说这歌真的适合他俩唱，我觉得。 嗯， 这个圣诞声真是天衣无缝啊，合作的。 嗯， 好，接下来这句就说 A man gets tied up to the ground。算是全文当中的最什么呀，最贴近生活的一句话了。 对，是的， 最贴近自我处境的一句话。说一个人如果被 gets tied up, 被捆绑，被束缚在了 the ground, 大地上，那就是当年这些劳工的处境嘛。 嗯，是啊， 一个人如果被束缚在了大地上的话， he gives the world, 他向这个世界给予的传达出来的是他最悲伤的声音。It's saddest sound. Saddest sound. 然后重复了一下 It's saddest sound. 点题了这句话。 点题了。 点题了。嗯，把自己真实的意图暴露了出来，就是真的渴望自由。不过唱到这儿的时候，大家应该能感觉到这种悲哀和凄凉和对这个自由的渴望啊。 就是一种最深的无力，就是一种悲伤。 嗯， 悲哀，而对生活无可奈何。但凡你对生活有可奈何的时候，你都不至于这样。 对，没错， 都不至于发出哀鸣。 嗯，确实是。所以我们唱到这儿的时候呢，他的声音并不是说有多么的强势啊，而是我们听一下他的声音的感觉。 嗯。前面依旧是 A man gets tied up to the ground, gets tied up to the ground, tied up to the ground, gets tied up to the ground. He gives the world his saddest song.It's saddest song. 这个最高级啊 saddest,你还不能怎么唱，你要唱成 saddest sound,saddest sound. 是的。 好，是不是这样哈，我们再来听一下。Gets tied up to the ground. He gives the world its saddest sound. Its saddest sound. 嗯 嗯， 对，所以这首歌唱的这块呢挺顺的，大家可以感受一下啊。A man gets tied up to the ground. He gives the world its saddest song.He said it sound, 对吧？ 嗯， 对。 所以我们要唱这首歌的时候，你要把握它这个整体基调啊，不能唱得急了哈。 对， 得慢慢的，因为它是一种比较悠远的诉说， 是轻轻的一种感觉。A man gets tied up to the ground， 轻轻的那种感觉。 对，轻轻的，淡淡的，似乎 不是特别狠的唱、啊， 有些遥远的感觉，是吧？有些遥远。好，你看前面又说了，像。扬帆远航，像天鹅、因为一个人如果被束缚在大地上的话，他就会发出最悲伤的声音。 嗯， 好，然后又回到我们的主旋律上，说 I'd rather be a forest than a street， 相比于一个街道啊，我呢更愿意成为一片雨林 呀。是， 哎，这个怎么理解呢？为什么要是雨林呢？ Forest 生命力啊。